伸出手，可以激起太阳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郁钧剑演唱的《晚归》，叶凡带出的《秋来秋去》，童铁心演唱的《我就是天空》。 这夕阳悠悠走回村庄，抬起汗水的大嫂，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，抬起汗水的大嫂，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。

前走一 Thank you.

睡着。

人的记忆隐藏，我听到了一个美妙的传说，传说彩虹从天啊欢乐，传说是人们的心愿，也包含着先辈的嘱托啊，人民向往着古老的

来听歌，请欣赏关牧村演唱的《丝绸路上驼铃声》，邓玉华带出的《情深意长》。 Oh,